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钟树根。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机会， 23号。琴日立法会选举，今日 区议会 啫，越系大声越系炒啊！即系话你听啊，呢啲嘢，因为见到你翻嚟，我太开心。 哇，两个月冇翻嚟啊！ 真系好开心。 街啊，走 琴日见到你，我真系好开心，真系揽住你嘅， 系 肩抽嘅。 其实真系好感动嘅，呢个区议会选举咧，哇，真系有情岁月啦，简直。 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哇，系真系好。 患难日子总有。 交代一声先，阿 Chris 而家翻紧嚟， 系。 但今日我有位嘉宾嘅，请你介绍下自己。 你好，我系 Kelvin 啊，我系、 小鲜肉嚟嘅，你知唔知佢系？ 系，我睇到佢系小鲜肉。 我系呢个保险界嘅组织保险启动嘅成员啦， 即系我哋十八专团其中一个。 冇错。 嗱，咁今日就千祈唔好介意咯。你觉得有啲咩应该讲到嘅时候就抢咪咯。 冇。 因为今日咧，就好坦白讲，如果唔讲区选咧，系会俾人打屁屁嘅。同埋咧，有啲嘢咧，如果我真系做咗功课啲发现咧，我希望讲出嚟同大家分析一下。 但我唔想讲咯，条气要戳住。 咁啊，你唯有就係忍痛啦，又或者揞住耳仔啦。 我今日直头呢逃避嗰啲新聞添啊！ 你知唔知今日啊，有人啊 PM 我，喂，当然我就唔可能唔得啊，佢 PM 咗我 PM 咗一句问 我咩唔得啊？今日 佢系咁复我啊，佢肯定而家呢一刻好需要朋友听佢倾诉啊！ 你讲今日 系我即刻打俾你， 你今日有打过俾我咩？ 顶你个肺啊！ 唔系 ，sorry 啊，我今日其实真系太多， 我明白， 太多， 系因为咧真系有啲朋友担心你，喂唔系，佢可能需要倾诉一下，因为我 send 咗个 PM 俾佢，佢 PM 咗四次俾我，咁即系证明佢好需要，好少人倾诉咁样，于是我就即刻， 唔系我想问边个你？ 你一间知啊 ？OK， 咁但系问题就系话，我当下第一 写俾我，写俾我。 有你份声，我先至做呢节目噶嘛，阴公。 睇嚟先，边个咁啊？ 引间讲俾你听啦。 OK。 即系老老实实，我觉得你系 tough 嘅，真系顶得住嘅。 顶得住啫，呢啲有乜所谓啊？唔系未。 我哋阿多娜姐吓，我呢个安泰算系咩区份啫？我睇一睇新东啊嘛，安泰关我差事系嘛？ 安泰只系新东其中一个浮啫。 最希望最开心就听到你咁样讲嘅嘢。 唔系，我真系一啲都冇唔开心。系挫住条气啫，都系。 有好多人戥你不值，就事实上系嘅。 呢个真嘅， 包括在下。 唉，咁啊点啊？啲咁奇怪嘅结果。 嗱，就系、是、因为你呢句说话咧，今日 唔系，但我真系其实感动。我今朝直头咧收到好多居民啊， 系 嘅 WhatsApp 同埋即系嘅 message 咯。跟住有个小朋友仲录咗个 video 俾我添啊。 系 依依加油啊！你唔好放弃啊！即系嗰啲咧，哇！睇到我真系，唉，咁样好酸啊！突然间嗰啲， 好老实讲啦，即系我觉得我即系我非常之希望呢个立法会又好，区议会又好，系有多啲新人新气象，系嘛？你系一个非常之有希望、有 prospect、有前景嘅一个 candidate， 千祈唔好就咁停咗喺度，系嘛？下年要做嘅嘢系更加多、更加严峻、 啊、 更加艰巨。 冇兴趣。 系2月28号啊！呢个新东补选， 我哋而家学识咗一样嘢，开始从政嘅人， 先同阿杨岳桥初选先啊！ 开始从政嘅人系中意讲大话嘅，所以头先有句说话，我哋冇听过。 杨岳桥，听住，挑战你同我初选。 而家呢铺大剂啊！而家系青年新政挑战杨岳桥啦。 唉， 我真系头大啊！话俾你， 我实帮杨岳桥噶。 逐样讲啦，我希望咧，你翻嚟之后咧，我哋俾心机啲，做更加好呢个节目。将来希望真系你有机会选立法会又好，你朋友有机会选立法会又好，我哋希望借助呢个节目可以帮助唔同界别嘅人，例如 系保险界嘅， 系啊， 非常好， 系啊，系啊。 喂，唔系喎，保险界之前几个礼拜都有啲动作喎， 喂， 宣传下啦，喺度。 听先，讲下听。 我哋而家咧就。搞緊功能組別嘅選舉，咁啊 propose 緊將公司變 做幹票， 係啦。咁啊，原本就因為區選咧就冇乜人理啊，咁我哋就 諗住停一停，點知阿陳建波出翻嚟同我哋搞興趣嚇。咁啊， 佢做咩啫？佢 咪早兩個禮拜無端白事出嚟喺度辣興曬個火頭。 佢話而家立法會咧，啲人兩三萬票咧， 兩三萬票咁都入到去，簡直係呢個選舉嘅咩啊恥辱啊定咩啊？ 即係 佢係咪嗰啲叫自動當選嚟？ 佢梗係自動當選啦，一票都冇噶嘛佢。 咁咪就係辣興咗你班人， 辣興咗。 咁你而家 proposal 係？做緊啦，進行緊啦。 我哋就 send 咗封公開信俾佢，就叫佢回應。咁佢都回應咗我哋啦。 公開信嘅內容係咩啊？你哋 公開信內容， 因為咧，即係對唔住啊，我真係忙於區選咧，我真係完全冇睇你哋啲嘢。 我哋封信就好簡單嘅啫，同佢講就係我哋要全面啲嘅候選，即係嘅選民基礎。咁啊，同佢 propose 咗，我哋希望根據啲咩資格嘅人都有份，即係譬如前線嘅 agent 啊， 係咯 ，broker 嗰啲咯， 有冇份投票咯？你後勤，你做精算嘅，你做 艇嗰啲又唔得， 剩嘅嗰啲，咪睇你有冇牌咯。即係你 即係有牌嘅艇得， 我都俾你係啦。咁 OK 咯。 但我用叉開先，公司票而家有幾多票㗎？ 嗱，上屆2012年個數字就135票， 係啦。咁要攞到幾多票先入到閘啊？ 冇記錯係5票。 5票咁，其實係咪好易攞㗎？ 唔係㗎。 點解咧？我唔知聽你係邊個嘢講咧，話你自己開間咪得咯，咁好似 I T 咁樣。 冇咁容易，因為開保險公司要有幾百萬坐底咁嘅。 唔係億億聲嘅咩？好似 未去到咁誇張嘅， 好似聽劉勇講。 但你要開到5間嗰度有呢啲難度咯。 你開到5間，點為之叫5間？ 唔係因為你 要嘛，你要 五個先可以入到閘。 5個公司票嘛，聽書嘅你。 我以為佢，我要啊，唔緊要啦。 但講緊有保險業務啊，即係你，譬如你做 broker 做到全港最大而家康字頭嗰間啦，我唔開名啦，即係上市噶啦，佢都冇票嘅，因為佢唔係保險業務公司，佢係保險經紀啫，佢 broker 嚟嘅。咁所以佢都係冇份投票嘅，即係阿黃生都好，佢個 CEO 都好好出面同我哋講好多嘢噶嘛。 係咯係咯係咯。 噶嘛。 哎呀。 係啦。 而家佢都想講啦，意思係 咁就 不嬲又講。 呢個你自己問佢啦。但佢都冇份投票嘅。 係。 咁所以我哋就 propose 將佢。 但有咁多間保險公司咩？135。 有噶，嗱， 系咪匯乜啊、恆乜啊嗰啲都計噶？ 全部都計噶啦。咁其實大部分你喺市面上買到保險，見到 agent 嗰啲咧，市面上佔緊30-40間嘅啫。 係咯，咩 A 乜啊、M 乜、咩 乜 乜 啊、乜 乜 行啊，嗰啲30-40間嘅啫。有超 藍乜乜嗰啲係咪噶？ 有差唔多100間咧，都係做嗰啲叫做一般保險，即係啲車保啊、旅遊保啊、水火險啊嗰啲嘅。 好緊要啊啲嘢。 嗰啲佔咗差唔多100間。咁所以基本上主要都係嗰度話曬事㗎。即係老實講，你全香港最大嗰間，即係你 A 字頭啊、M 字頭啊幾間大嘅保險公司，點會同你搞呢啲咁嘅細啲嘢啊？人哋加拿大公司、美國公司理得你入邊？ 澳洲公司咯。 我入邊理得你啲 裏。你哋咩咯？上去做高層咪得咯？ 哇！ 我话做高层做高层咁，你真系啊！ 好似开翻5間，好似简单啲。 仲要开翻5間，简单啲。 我俾几个亿你吓？ 唔系，不过你都好诚实。咁但系佢而家回应咗，咁啊点咧？下一步行动系点咧？ 佢回应咗我哋，就又系同我哋讲话咩啊？831条例啊，乜乜乜啊，要跟政改啊，咁嗰啲咪废话啦。 系， 我哋嚟紧就，我哋其实而家做紧联署嘅， 系 咁啊。咁啊，網上做緊幾個禮拜，咁啊都去緊各大保險公司做街站，咁啊一啱啱區選就停咗個禮拜，嚟緊呢個禮拜開始會做翻啦。咁我哋就 但係簽名邊度簽啊？網上但係網上聯署係咪咩人都得㗎？ 我哋有分嘅，你係保險公司做嘅就簽一份， 哦， 另一份，即係兩個數字我都睇緊， 港大同非港大嗰啲 嘢。冇錯啦，冇錯啦。咁睇下情況如 何。咁喺邊度有得簽啊？ 上我哋保險起動嘅 Facebook page， 哦 ，OK， 冇錯， 記得。 咁希望咧，真係要關心多啲新鮮參政嘅人，例如啲小鮮肉嘅人，因為佢真係好，即係佢喺個樣好白白淨淨，有大把牙嘅咧， 係啊，好得意啊！ 你 resemble 到呢個小鮮肉， 眼大大雙眼皮鼻高高嗰啲咧， 係啦係啦係啦， 睇翻我哋聯署內容得㗎啦。 咁阿 Chris 嚟到咯。 hello， 唔好意思，今日我遲到咗。 冇乜唔好意思， 先飲杯先，我喺度。 做咩你一嚟到飲酒啊？ 我係斟酒咯，梗係啦，借酒消愁啊嘛。 唔該曬。 有幾傻？著我先話自己冇嘢。 你冇嘢，我有嘢啊嘛。 你咪等我。 我受咗打擊啊！我而家。 咩事啊？ 唔關事。我哋係咪都要飲噶啦？開心先飲啊嘛。 嗱，飲杯先啦，飲杯先啦， 飲杯， 即係多嚟飲杯啦。 唉，借酒消愁。 即係經過一個漫長嘅選戰咧，希望收拾心情。重新上路， 收咗啦，已經。 真係有更加 多嘢。咩都收 曬。Donna 嘅 EQ 咧，啲心理質素咁好咧，其實我真係唔擔心嘅。不當然啦，即係話係一個咁樣嘅一個經歷咧，係即係喺呢個過程之中，大家都係真係用咗好多心機，用到啲嘢落去，咁變咗其實係多少都有啲影響嘅。咁大家都要少時間去收拾翻下心情咯。 唔好太耐啦，一日半日好啦。 做咩啫？我真系冇嘢。 完咗啦，已经。 你哋好似仲 用少少时间，即系话寻晚读今朝啫嘛。 我冇嘢喎，我冇嘢。 不过咧，即系虽然系咁讲啊，即系收拾完心情之后，反而下一步咧就系点样样咧，系去做一个嘅赛后检讨咯。 系嘛？ 系啊，即系大家都要即系客观啲睇翻，究竟今次成个即系区选成个形势，其实而家好多人都做紧呢样嘢嘅。咁但系我谂我哋自己系喺呢个过程之中，我哋可以话系第一手啊，即系我哋行得去比较前少少噶嘛，即系我哋自己有啲睇法。 你讲我哋系咩啊？ 我哋譬如话 十八专团定系 我谂都有嘅，因为十八专团又好，或者 Donna 自己本身作为一个候选人，咁大家即系有唔同程度嘅参与啦，有唔同嘅角度。 开麦嗰阵时有讲嘅， 我估你哋讲咗少少噶啦， 即系奇鬼怪嘅真系。好啦啦，我个对手多2200票， 唔得，而家真系赶时间啦，真系要开始啦。好啦，阿 Chris， 你嘅 observation 系咩啊？ 我嘅 observation 啊，我嘅 observation 咧就系、是、 我 observe 到， 你 observe 到咩啊？即系我谂几样嘢啦，即系首先就系、是、即系我哋其实喺个专团入边咧，我哋都有啲讨论嘅，咁就系话，即系究竟其实我哋 我嗰个唔 stand 嗰个。 系嘛？即系 Donna 咧，就你知道佢嘅人物咁讲啦。 系啊， 我哋呢一班专团嘅朋友，大家一齐可以话并肩作战咗咁耐。 我藉呢个机会多谢晒，其实在座三位都有嚟啦吓。 系冇错。 同埋咧，即系我其实我真系冇出声嘅，我冇乜求救。 但你想乜求救啫？你咁多马 啊，几开心啊！ 自动波啦，你知唔知几多人想嚟都冇得嚟啊？ 嗱，你见到喺 Donna 嘅选举入边。系同當然呢個係講緊區議會啦，咁但係好多你見到其他嘅黨派咧，都會有好多嘅喺黨入邊嘅一啲嘅明星啊，或者係啲嘅即係所謂嘅啲比較係有知名度嘅。 其實每一個黨都有 會做呢樣嘢嘅，咁但係 上至佔中三子，下至萬必， 冇錯。其實大家都做緊呢樣嘢嘅。反而我見到 Donna 其實呢方面呢，其實佢因為睇朋友太多，所以大家都嚟呢都可以話即係好多人都有參與，你唔會見到好 highlight 邊一個明星啊，或者邊一個嘅政黨嘅一啲嘅譬如話一啲嘅領導人啊，或者啲咩嘅即係呢啲人出現呢就話好撐場，即係你唔會特別覺得邊樣嘢嘅，而係你會見到好多唔同嘅朋友，係啦，大家都會出現，有時談花一現，有啲人就可能出多有多少時間咪出嚟咁樣咯。但係呢樣嘢冇，但係當下就唔係特別 highlight 呢樣嘢嘅。事實上咧，你睇除咗 Facebook 上面你見到有影下影張相啦，其實坦白講啦，大部分我哋呢啲人落到去個區 都係唔影相嘅。 冇人識嘅其實，即係可能我哋圍內，你知我係邊個，我知你係邊個。坦白講咧，我落到去嗰啲居民有幾多個？ 知佢係 千個入邊有一個認得我哋嘅都好難得啦。除非你話有啲係好經常上啲， 琴日周永康有人認得。 唔係連 Lester 都唔係好多人認得嘅咋， 佢有好多人望，誒嗰個係咪白雞王？係啊係啊係啊咁。 同埋咧嗱，認得，當你揾到啲譬如認得嗰啲嘅話，但係嗰啲人其實喺嗰個成個。即係區選入邊個吹票嘅效應有幾大呢、我係有好大嘅一個疑問嘅、可能反而係負資產都唔定嘅，有啲落到去，譬如話 Donna 嘅黨入邊嘅， 你即係質疑啊 Donna 即係選舉策略？ 我唔係 Donna 其實有啲嘢 講到個重點， 其實可能佢有啲都好被動嘅， 係 咪先啊？即係佢唔知有冇請到你嚟，你自己話嚟啫嘛。 係啊， 你落到去之後見到，有時原來好憎你嘅， 係啊， 本來佢諗住投都唔投俾你啦， 係啦， 有可能㗎， 係 又或者 Donna 本身佢自己。一路都係有一個政黨嘅一個嘅背景啦、咁啊政黨入面自然有啲有份量嘅人， 你嗱幫手，你小心啲兜呢個圈。 嗱，但係以呢啲人咧，坦白講，佢喺個市場上嘅 reception 啊， 即係大家嗰個接收嘅嗰個嘅嗰、那個嘅啊、那個評價咧，係、參差好大噶嘛， 係咪 啊？有可能覺得佢 OK， 係咪啊？有好多可能覺得佢唔 OK 嘅。 例如咧， 咁譬如話卿姐啦，坦白講，我攤開出嚟講啦， 你咁坦白嘅你真係， 唔係雲咁啊？你講， 唔係雲咧，碧雲其實反應幾好 嘅 ，OK 啲嘅， 係 啊， 係 諗下啲元水村 水啫嘛， 係啊， 元水村都選唔到啦，元水村，即係諗下啦， 好選唔到， 元水村自己啲居民都唔選翻碧雲，你點會 expect 馬鞍山啲居民係因為碧雲嚟咗就會選 Donna 咧？系咪先啊？即系呢样嘢，其实你好难嘅。卿姐嗰边即系 nothing personal， 但系咧好可能系有啲嘅标签效应。调翻转头 remind 咗翻啲人，喂，你民主党点点啊？诸如此类，有好多难听嘅说话就会出嚟啦。咁呢啲其实在咧，未必系帮到 Donna， 反而咧可能对佢嘅一个嘅 影响。其实你讲 Ken 曾都得噶。 Ken 曾我都嗱，寻晚 Ken 曾嚟 ，Ken 曾多唔多人识先？老老实实 ，Ken 曾多人识啊，绝对多人识。 好 多系问题咧，就系、 是、我都话佢 even 话有啲唔认得，佢都话咦，成日睇电视见到嘅呢、這个。 佢又几高大靓仔，但问题唔系个个都 因为次次都系着西装。即系恤衫打呔咁滞噶， 我琴日咧上次着恤衫同埋着条白色裤，好靓仔， 佢靓仔，佢靓仔， 好靓仔。 你话你啊？ 我系我。 系咯，点解你会话佢靓仔？ 喂，大佬啊，你要即系好在我未食饭啫，即系，唉，我都谂住食少少嘢过嚟咧。有冇？有冇？有冇？有冇？即系身材咧比较丰满嗰啲人咧，其实最罩忌着咩色嘅衫咧？ 白色 衫。而白色衫之中最罩忌着咩嘢咧？就系白色裤啊！你知唔知啊？咦，分分钟变咗现代裤，真系 我又嚟啦！你睇下，你又嚟啦， 系 残眼嘅只脚， 吓死人啦！真系 冇望嗰边。 嗱 ，Ken 真咧，嗱，坦白讲， 收翻你只脚落去。 佢寻晚嚟到咧，其实咧都我可以话都几多人识佢嘅，但我唔敢话有几多人系会因为 即系有 fans， 但系亦都有仇家嘅，系啊，即 系 有啲人嚼噶。 拉翻云可能 系呢个摆落第二节讲。即係雨傘運動， 我諗我哋陣間可以再講啦。但我都要首先即係呢啲叫咩利身咩都好啦。其實我自己我覺得咧喺成個過程之中咧，我覺得自己係有一個過分嘅樂觀啊。即係一路咧，我 唔單止你， 其他泛民有冇？ 唔單止你，唔單止你呢個黨， 係去到最後咧，我先至如夢初醒，就係話嚇，原來係咁嘅。因為大家見到嘅票數係咁上咧，你都知道傳統智慧。除非嗰啲票咧係一早半日之前咧已經全部都已經係突然之間上曬， 係咯，你朝頭早就最驚㗎嘛。 我諗住話貼票啦，係咪先啊？但係如果喂唔係，慢慢，所以呢一樣嘢咧，其實係真係一個好嚴重、好大嘅一個嘅警鐘。 呢個情況喺邊度發生咧？喺唔係我意思係咩黨派會發生啊？好多人覺得散下嘅人，即係散兵又好，青年新政嘅又好，會多更加多人去贏選舉。其实青年新政琴日系阿邝宝林赢咗啦，同埋阿游慧晶好近啦。咁其实基本上其他票数都唔会近嘅。第二个党派就系人民力量，好多人会觉得快必会有一赢，觉得 Erica 有一赢。 Erica 因为佢公众形象其实不错噶嘛， 苏豪又有， 佢又好勤力噶嘛， 佢都勤力。 但系真系老老实实，真系呢啲真系期望过高啦。但系我觉得 即有啲知名度咧都濑嘢。 系第二次慢慢讲好啦，我想问一个问题，你个 observation 就系话，你觉唔觉得你个区系算做选举气氛好炽热啦，定还是系选举气氛零嗰区？ 炽热啦，我个区朝斗夜斗，日企夜企。 但系你嗰种炽热咧，我觉得系一种无可奈何嘅炽热，即系话。 我覺得又未話去到熾熱喎，即係嗱，老實講，我落過嚟 perception 就喺呢度啦。 嗱，個熾熱程度係個熾熱程度係你兩個大家開咗站， 你就覺得好熱熱， 咁就好激烈。但係對於居民嚟講，係咪成個有個氣氛喺度咧？我覺得又未 冇錯啦，我就係咁睇，我同意。其實係冷處理後嘅一種嘅熱，係一種被動嘅熱，即係話因為當年好勤力，佢有魄力，佢走去喺個街度行嚟行去，係要令到對手覺得有好大嘅威脅，而係令到佢要做嘢。咁呢个时候咧就会出现咗 最有 嘅一种错觉嚟 嘅，就系你嘅对手咯。 系啦， 但居民未必见到咯。 第二区喺边度咧？就系可疑啦，就系 Eric 区啦。 一模一样， 因为佢系非常之勤力，成日都动喺个街站嗰度。你会知佢动喺个街站，同佢一定有 post 嘅。你及住佢 Facebook， 你要知道几时开街站，几时走噶啦。咁你当你对家都成堆人企喺呢度嘅时候，咁你作为佢对家，系咪一定要系摆翻咁多人喺度咧？ 呢个系你哋嘅 perception 就觉得个选举气氛好炽热，但我话俾你听，其实一般居民嚟讲根本就冇乜选举气氛。例如系边啲咧？例如阿明个区就系啦。佢话 冇理由啊， 冇啊，完全冇啊！啲人完全唔觉得，哇，真系好你斗生斗死咩？好犀利咩？系咩？唔系、啊，即系当然你自己好紧张啦。咁但系真系啲居民觉得唔好紧张咧？唔系、啊，你又告急啦？系咩？唔系、啊，我话冇乜心机投票、啊。嗯，非常 唔系，真咩叫炽热啫？咁样其实 个个居民都话俾你听，几时投票？ 哇， 边度投？ 即系你好细个嗰时咧。 我嗰边阿麦仔嗰边就系啦。 嗱， 即系嗱，老实讲，我到头琴晚出 你系麦仔嗰区好啦，一间大把嘢问你啊。 即系嗱，我系真系日日落街行过，啲阿婆都会见佢哋喺度讲紧呢样嘢嘅。 呢啲啊叫炽热， 周围都会有人提起。所以我琴晚一见到个票数，我真系。发咗啲 三千九 百几 啊！ 上一次选举两个加埋都冇三千九百 幾，你知唔知划咗区啊？ 两三千九百划咗，我梗系知啦。原划细咗啊，仲要系 exactly 划细咗， 我都系划细咗， 三千九百几。对面再加多千几，成六千票。 俾个引子大家，第二节就会讲点解有啲区份划细咗，点解会多捻咗一千票，多捻咗二千票？根本就成个选举喺度做马。不知所谓， 人 大家都知道。 我以为佢已经去到下一节啦。 系咯，系咪大家 一齐一齐？ 大家都话先，即系大家都知道区分。譬如我自己区，屯门咁，我区系民主党嚟嘅。你话我听咩叫选举气氛？唔好似点解冇民建联嘅候选人嚟献奉？嗰度系一个区佬，嗰、那个区佬系咩人呢？嗰、那个区佬系一个另外有一区一个新民党支持佢嘅人，但系佢系背后存在住好多乡市票，因为点解呢？佢永远系唔会喺渥流话开站嘅，因为点解啊？我哋嗰条青山公路扮过去，由三圣村扮到过去大榄，差唔多系嗰度四五 K 路，一条路一条直路。个问题就系话，你会见到嗰个所谓叫区佬嘅候选人，净系喺一笪地方开站嘅啫，四百支旗都有啊！话俾你听，嗰度有。选嗰日一支一支竹签，一个佢嘅样，一支竹签一个佢嘅样，每一个区度度都系一二百支旗。 我职业病发作嗱，首先呢样嘢同做马咩关系先？第二，唔该你 做 马 第二讲第二支先讲 系咪 ？OK， 个问题就系话唔系完全唔关系。嗰、那个区佬系从来冇见过人，冇见过面，冇同我讲过任何嘢，甚至乎我啲街坊全部都问我你究竟识唔识佢？喂，你已经好留意政治新闻噶咯，你已经好留意啲消息噶，你都唔识佢啊？系突然间嘣一声， 所以你个 point 咧就话，其实咧，就算系做到咁嘅地步咧，其实整体上嚟讲都系非常之冷淡嘅。 系啦， 系咪咁嘅意思？ 所谓叫冷淡就系话，好似好多期咁，但系真系啲人会唔会投票？唔系好觉咯，老老实实。但系你话民主党系 咪？而且个最后出咗好多票啊，系咪先？嗱，除咗你仲话讲个造马呢个好好严重嘅一个指控之外咧，即系我反而咧，我就想。可能我哋陣間有時間都可以即係約略即係講下啦。其實我而家都正喺度整理緊啲頭緒嘅、即係啲諗法就係都未，因為其實好多資料未有啦。咁但係我會反而呢就係先去返最後嗰步，就係話究竟我哋自己係冇地方係做得唔足嘅，有冇啲地方其實對方真係做得好嘅。 好，咁我要問你一個問題，你知唔知如果你話如果我檢討即係譬如本身泛民之間，又或者有啲敗選嘅人當中選舉有咩做得唔好，你覺得佢哋票數會多咗少咗？ 咩意思先？我冇明白。 如果我上届有二千票，今届 梗系少咗啦。 Exactly， 做得唔好应该少系啦。 你系咪真系觉得选咗少咗？ 如果系有啲做得唔好少咗，或者系做得唔够，咁啊输咗，咁我又觉得其实系好合理啊。 何俊仁上届1874票，今届1736票，跌几十。邵康嘅陈树英上届21111，今届系2267，基本上系多咗票。尹兆坚2011系2891，今年系2853，跌咗40票。林立志上届1828，今年系1838。徐生雄上届1650，今届1997。以上各位全部都系唔讲你住。 哦， 以上各位全部都系新西民主党嘅候选人，全部都系除咗徐生雄之外，系一个即系叫装脚铁装脚之外咧，全部都系民主党嘅第二梯队。呢啲人嘅票数一系就跌几十，一系就多咗，一系就唔系少咗好多。咁我问你，呢啲人嘅选举工程算系成功定系失败？ 嗱，其实咧，嗱，我哋正话讲话，如果佢做得唔好，票数系会少咗，呢个系合理嘅。但系咧，问题如果佢票数少咗嘅话咧，未必系因为纯粹因为佢做得唔好、啊。 OK， 即係呢樣嘢可能係中間未必有一個咁樣嘅關係喺度。 我而家第二節咧，慢慢引導你點即係我以我覺得大眾應該點樣 perceive 呢個問題。如果 即我哋，因為我覺得呢樣嘢咧，數字係俾到我哋一啲嘅信息，但係我唔可以完全係靠數字。 依賴啲 數字。係啊係啊，即係你仲要睇好多其他嘅因素。係， 例如係乜？我就 始終今年 就問你啦，因為我覺得你好 talk。 轉頭翻嚟， 今集即今集咧，我一定要同你撐到行噶啦。轉頭翻嚟 ，Gentlemen。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